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31章 OWL 考试第126集。 可是谁都不再理会自己的图表了，海格的小屋旁仍然飞出一道道红光，但不知怎的，他们似乎都从他身上弹了回去。他仍然稳稳地站着，而且从哈利看到的情形看，他仍然在反击。叫喊声、咆哮声在场地上回荡，一个声音嚷道： 海格，理智点！ 海格吼道： 去你的理智吧！你们休想这样把我带走，都得去！ 哈利看见了牙牙小小的身影，他为了保护海格，一次次朝海格周围的那些巫师扑去，最后被一个昏迷咒击中，倒在了地上。海格怒吼一声，把那个念咒者整个从地上拎起来扔了出去。那人飞出去足有十英尺，再也没有站起来。赫敏抽了一口冷气，用双手捂住了嘴巴。哈利扭头看看罗恩，发现他也是满脸惊恐。他们以前都没看见过海格真正发脾气。 看！ 帕瓦蒂尖叫起来，他靠在矮墙上，指着城堡脚下。大门又被打开了。又有亮光洒在黑黢黢的草坪上，一个长长的黑影在草坪上快速走动。 请注意， 托福迪教授焦急地说， 请注意，只剩16分钟了。 但是谁都没有理睬他的话，他们都注视着那个身影冲向海格小屋旁打斗的那些人。 你们怎么敢这样？ 那个身影边跑边喊。 你们怎么敢？ 是麦格， 赫敏小声说。 放开他，我说放开。 麦格教授的声音穿透了黑夜。 你们有什么理由攻击他？他没做什么，没做什么，不该受到这样。 赫敏、帕瓦蒂和拉文德都尖叫起来。小屋周围的人影同时朝麦格教授射出至少4个昏迷咒，那几道红光在小屋和城堡之间击中了他。刹那间，他好像是个发光体，周身透出一种诡异的红光，然后他双脚离地，重重的仰面摔倒在地上，不再动弹。 狂奔的地衰罪石兽啊！ 托福迪教授喊道，他似乎也把考试忘在了脑后。 连个警告也没有，这是无耻的行径！ 太上鬼！ 海格吼道，他的声音清晰地传到塔楼顶上，城堡里又亮起了几盏灯。 该死的胆小鬼，尝尝这个，再尝尝这个！ 天哪！ 赫敏吃惊地说。海格挥起大手，朝两个离他最近的进攻者乖去，他们立刻瘫倒在地上，看来是被打昏了。哈利看见海格弯下腰，以为他终于被咒语击中，不料海格立刻又站了起来，背上似乎扛着一个口袋。哈利接着意识到，那是牙牙毫无生气的身体挂在他肩头。 抓住他，抓住他！ 乌姆里奇嚷道，但他剩下来的那名助手似乎极不情愿走进海格拳头够得到的地方。他快步地连连后退，被一名昏迷不醒的同伙一绊摔倒在地。海格转过身拔腿就跑，雅雅仍然挂在他的脖子上。乌姆里奇对着他的背影又发了最后一个昏迷咒，但没有击中。海格全速朝远处的大门奔去，消失在黑暗中。接下来是长时间的心惊胆战的沉默，每个人都目瞪口呆地望着下面的场地。托福迪教授有气无力地说， 同学们，还有5分钟。 虽然图表只填了2/3，哈利却巴不得考试赶紧结束。终于考完了，他和罗恩、赫敏把望远镜胡乱放回架子上，飞快地冲下旋转楼梯。同学们都没有去睡觉，都聚集在楼梯脚下，激动地大声议论着刚才目睹的事情。 那个坏女人！ 赫敏气喘吁吁地嚷道，她似乎愤怒得连话也说不连贯了。 竟然在3更半夜偷袭海哥！ 他显然知 是想避免再出现特里劳尼的那一幕。 厄尼麦克米兰的口气像位智者，他说着挤到了他们中间。 海哥真是好样的，不是吗？ 罗恩说，他与其说是佩服，不如说是惊恐。 那些咒语怎么都从他身上弹开了呢？ 可能是因为他的巨人血统。 赫敏声音发颤地说， 要把巨人击昏是很难的，他们就像巨怪，特别结实。但是可怜的麦格教授，四个昏迷中击中了他的胸口，而他已经不年轻了，是不是？ 可怕，可怕。 厄尼说，煞有介事地摇着脑袋。 好了，我要去睡觉了，诸位晚安。 周围的人逐渐散去，离开时仍在激动地谈论着刚才看见的事。 至少他们没能把海格弄到阿兹卡班去， 罗恩说。 我怀疑他去找邓布利多了，对吗？ 我想是的， 赫敏说，眼泪都快掉下来了。 太可怕了，我还以为邓布利多很快就会回来呢，现在我们连海格也没有了。 他们拖着疲惫的脚步回到格兰芬多公共休息室，发现里面挤满了人。场地上的骚动惊醒了几个同学，他们又急忙叫醒各自的朋友。西莫和迪安在哈利、罗恩和赫敏之前赶到，正在给大伙讲述他们在天文塔顶上看到和听到的情形。 为什么现在解雇海格呢？ 安吉丽娜·约翰逊摇着头问。 他不像特里劳尼，他这学期教课比以前强多了。乌姆里奇讨厌混血的人。 赫敏恨恨地说，一屁股坐在一把扶手椅上。 他一直在想办法把海格赶走，他还以为是海格把秀秀放进他办公室的。 凯蒂贝尔插嘴道。 哦天哪， 李乔丹捂着嘴叫了起来。 是我把秀秀放进他办公室的呀，弗雷德和乔治给我留了两只，我让他们飘起来钻进了他的窗户。 不管怎样，他都会把海格解雇的， 迪安说。 海格跟邓布利多走得太近了。 这倒是的， 哈利说着，跌坐在赫敏旁边的一把扶手椅上。 我只是希望麦格教授没事， 拉文德眼泪汪汪地说。 他们把他抬进了城堡，我们透过宿舍窗户看见的， 科林·克里维说。 他看上去情况不太好， 庞弗雷女士会把他治好的， 艾利亚斯·平内特肯定地说。 他还从来没有失败过呢。 直到将近凌晨四点，同学们才离开了公共休息室。哈利毫无睡意，脑海里总是浮现出海格冲进黑暗的身影。他恨透了乌姆里奇，想不出怎样惩罚他才足以解恨。不过罗恩提出的拿他去喂一箱饥饿的炸尾螺的建议倒值得考虑。他想着各种可怕的报复方式，不知不觉间就睡着了。三个小时后他就起床了，觉得自己根本没有休息好。最后一门考试是魔法史，要到下午才进行。哈利很想吃过早饭再上床睡一觉，可是又指望用上午的时间最后抱抱佛脚，所以他坐在公共休息室的窗口，两手抱着脑袋，强忍着瞌睡，硬着头皮阅读赫敏借给他的那一摞高达三英尺半的笔记。下午两点，五年级同学走进礼堂，面对反扣着的试卷坐了下来。哈利觉得心力交瘁，巴不得考试赶紧结束，可以回去睡一觉。明天他和罗恩就能到下面的魁地奇球场去了，他要骑一骑罗恩的扫帚，尽情享受摆脱复习后的自由。 请把试卷翻过来， 马奇班教授在礼堂前面说，并把那个大沙漏翻转过来。 可以开始了， 哈利呆呆地盯着第一道题，几秒钟后他才发现自己一个字也没有看进去。高高的窗户外面有一只黄蜂在嗡嗡叫，干扰了他的注意力。最后他好不容易才慢慢写出了一个答案。他发现许多人名都想不起来了，而且他总是把日期搞混。他干脆跳过第四题。在你看来，魔杖立法是推动了18世纪的妖精叛乱，还是有助于更好地控制它？他想最后有时间再回来答他。他试着做第五题。保密法在1749年怎样被违反？ 后又采取了什么措施以防止这类事件再次发生。但他怀疑自己漏掉了几个要点，总觉得什么地方应该出现吸血鬼的内容。他往后寻找一个他有把握回答的题目，最后把目光落在第十题上。请陈述，是哪些事件导致了国际巫师联合会的成立，并解释列支敦士登的巫师拒绝加入的原因。 这我知道。 哈利想，尽管他的大脑迟钝发木，他脑海里浮现出赫敏的笔记写的标题。 国际巫师联合会的成立。 他就在今天上午刚看过。他写了起来，不时抬头看看马奇班教授旁边桌上的那个大沙漏。他坐在帕瓦蒂佩蒂尔身后，他一头乌黑的长发一直垂落到椅背下，脑袋微微一动，头发里就闪烁出金灿灿的小光点。有那么一两次，哈利发现自己呆呆地盯着那些光点，不得不轻轻摇晃脑袋使自己摆脱出来。 国际巫师联合会第一任会长是皮埃尔·波拿库德，但列支敦士登魔法界对这个任命提出了质疑，因为…… 哈利周围都是羽毛笔在羊皮纸上书写的沙沙声，像许多老鼠在奔跑挖洞。太阳照到他的后脑勺，火辣辣的。波拿库德做了什么事得罪了列支敦士登的巫师呢？哈利隐约感觉好像跟巨怪有关。他又盯着帕瓦蒂的后脑勺发呆了，但愿他能用摄神取念打开他后脑勺里的一扇窗户，看看巨怪到底是怎么引起了皮埃尔·波拿库德和列支敦士登之间的决裂。哈利闭上眼睛，把脸埋在双手里，让红得发烫的眼皮逐渐变暗冷却。 波拿库德想要停止追捕巨怪，让巨怪拥有自己的权益。列支敦士登跟一只特别凶恶的山地巨怪关系紧张。 对，就是这个。他睁开眼睛，面对白得耀眼的羊皮纸，眼睛被刺得酸痛，流出了眼泪。他慢慢地写了两行关于巨怪的内容，然后把他的答题从头到尾读了一遍，感觉似乎不是很详实具体。他相信赫敏关于联合会的笔记有好多好多页呢。他又闭上眼睛努力回忆，拼命回忆。 联合会第一次会议是在法国召开的。 对，这一点他已经写过了。 妖精也想参加，被赶了出去。 这一点他也写过了。 列支敦士登，没有人愿意参加。再想想。 他对自己说，脸埋在双手里，周围羽毛笔的沙沙声不绝于耳，前面沙漏里的沙粒不断漏下去。他又走在神秘事务司那昏暗凉爽的走廊上，步子坚决果断，偶尔小跑几步，相信这次终于要到达目的地。黑门像往常一样为他打开了，他站在有许多扇门的圆形房间里，径直走过石板地面，穿过第二道门。一块块光斑在墙壁和地板上跳动，古怪的仪器在滴滴作响，但没有时间细看了，他必须抓紧。哈利紧跑几步，来到第三道门前，他也像另外几扇门一样打开了。他又一次置身于满是架子和圆球的大教堂般的房间里，此刻他的心跳得特别快，这次肯定能走到那儿。走到第97排架子前，他往左一拐，顺着两排架子间的过道匆匆往前走。可是在过道顶头的地板上有个东西，一个黑乎乎的东西正在地上蠕动，像一只受伤的动物。哈利的心抽紧了，因为恐惧，因为兴奋。一个声音从他自己的嘴里发了出来，一个冰冷高亢的声音，没有丝毫人性的善意。 给我去拿，快拿下来，我不能碰它，你可以碰。 地板上黑乎乎的东西微微动了动，哈利看见自己的胳膊前端伸出了一只苍白修长的手，手里抓着魔杖， 听见那个冰冷高亢的声音说： 篡心万古。 地板上的男人发出痛苦的尖叫，努力想站起来，却倒了下去，在地上扭动。哈利在大笑，他举起魔杖，咒语停止了，那身影呻吟着不再动弹。 伏地魔大人在等着呢。 地板上的男人双臂颤抖，很慢很慢地把肩膀从地面上支撑起几英寸，抬起头来，他的脸憔悴，血迹斑斑，因痛苦而扭曲，却带着不屈的刚毅。 除非你杀了我。 小天狼星轻声说： 最好肯定会这么做的。 那个冰冷的声音说： 但你先要给我把它拿下来，布莱克。你认为已经感觉到疼痛了？好好想想，我们有的是时间，谁也听不见你的尖叫。 可是就在伏地魔放下魔杖的时候，有人尖叫起来，有人尖叫着从滚烫的桌子上摔下来，倒在冰冷的石板地上。哈利撞在地上就醒过来了，嘴里仍在尖叫，伤疤像着了火似的。礼堂在他周围突然出现了。